有时候一家三口的话呢，一盒就差不多够了。 是这样的，嗯，如果配上你自己喜欢的蔬菜的话，一盒大家就可以吃一顿了。 嗯，那平均下来呢，也就几十块钱， 67块钱左右 啊，就可以吃羊蝎子了。那如果你在外边的话呢，你还不知道它那是什么样的羊蝎子， 是的 啊，是否安全你也不太知道。另外呢，这个价钱呢也相对比较贵，而且你到餐馆吃的话呢，人还特别的多，你还得等着， 还需要排队，嗯，而且口感也不一定有这么美味。 是的，而且你说你在市场买那种生的羊蝎子自己回来做的话呢，也不见得做出这么美味的效果。 最主要的口感可能确实差了很多， 而且也不见得便宜。 没错，啊， 所以呢，今天为您来介绍的这个羊蝎子是来自于巴特的羊蝎子哈，一共是四大盒，一盒呢3斤，那么四大盒就是12斤，那么市场价要400多块钱，那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只要268，而且要赠给大家辣味的调料包4袋啊。好，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货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4岁了，为庆祝北广购物开播4周年，全场商品95折。为感谢北广购物新老会员支持与信任，1月1号至1月3号订购所有商品享受95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 美酒、 健康的养生品， 有品质的生活品， 有格调的电器。 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 骗，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2017年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 Here is your Lifetime Radio。 大家好，欢迎收听此时此刻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李佳。接着我对面的呢， 是我 都有点不太想介绍你了啊。 我明白， 我们快把你忘了，因为太久没来了。来自大洋岛的老夏，老夏你好。 这个不敢在叔叔阿姨面前，我是小夏啊。李佳老师你也别生气，我知道这个 好久啊， 我知道这个情绪呢，这个我确实应该道歉。咱大洋岛啊，我今天带来大洋岛的海参，这个好长时间没来了。大家很多人打电话问，然后也有时候打电话投诉的啊，说为什么老不来，老不来。 你看啊，现在正是吃海参的季节， 对， 正是找好海参的季节， 没错， 对吧？ 没错， 啊，这个最当时的时候， 嗯， 你们那么久没有来了， 嗯， 啊， 之前 去了。 之前呢，这个为什么大家这么想这个海参？实际上海参你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都有， 嗯， 各种品牌也都有，这个是不断对的。但是，为什么大家想大洋岛？我也知道。因为只有大洋岛的呢，这个是个头更大的，对不对？吃起来刺儿更好的，口感更好的，这个 就是我们大家喜欢，个大，然后实在啊，价格也合适。 对，而且咱还不是水袋的，对吧？你买的，你花的每一分钱都是买海参。 对， 为什么没来？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大洋岛是全球连锁的商超麦德龙的供应商，它对我们的这样一个货品的采集量是太高了。 嗯， 咱家海里啊，海参是有的是，但是呢。你真能做到高品质，能达到33克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当季的采捕的话，嗯，我们难度太大，我们的人力也跟不上，所以说真的是不一定能每次都能够应约而来，这个您大家多理解吧。但今天我来了， 你们家牛呗， 没 你们家供这个麦德龙超市，你就把我们忘了呗， 这个天就没法聊了啊。这个丽佳老师别这么说， 甭说别的了，老 今天给大家致歉， 捞干的，直接捞干的，致歉不是靠嘴说的， 嗯， 那么长时间没来，特别是我们大家在这个季节更应该吃海参来滋补的时候， 嗯， 你们又欠了大家那么长时间没来， 嗯， 今儿这个首档过来， 啊， 你就直接说给我们大家什么价格，什么组合，什么样的参，然后能让我们大家原谅你这么长时间没来，能让我们大家满意吧。 今天呢，从这个整个价格和投诉上我们都有表态啊，这个绝对让大家满意， 嗯， 但是以前买过的话你就别埋怨我今天为什么比以前实惠那么多了啊。是这样，我们原先咱们在平台价格是1699， 嗯，1699， 今天在我们的投数还没展现之前，我就告诉你，原先的1699，我给你下降400块钱， 我只降一个400， 1000多块钱的东西降400， 那是1299， 对呀，啊， 嗯嗯嗯， 那一下1/4的价格降下来了， 嗯， 懂我意思吗？ 嗯， 现在是1299，原来咱的组合呢是40头大海参， 嗯， 咱大洋岛的海参是大头的，我再告诉各位，你别拿这个市面上那个小头的，像你的手指头那个手指肚那么大的东西，你跟我们比啊， 嗯， 我们这一头顶了好几头呢，咱家是33克左右的大参， 嗯， 所以说我们原组合是40头，我告诉李佳老师啊，我们今天做翻倍，价钱降400， 嗯， 我们原先40头，现在我 因为在1699的时候，你们是做的40头， 对，因为大嘛，大身嘛，大头身嘛。 今天降了400， 对， 然后再翻倍， 翻倍， 1299， 爽不爽？ 80头， 八十头。我知道你想问什么，跟原来品质一样。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知道啊，人一天一个海参的摄取量基本15克左右。 对 啊，所以市场上起步的基本是15到20克的。 对， 好一点的25克，大洋岛他们基本上能做到30克以上， 30克以上， 33克左右的这样的，而且是无水的， 无水 达到这个重量的。 对对， 所以就一头参可以吃两天的。 嗯，最少吃两天没有问题哈， 对吧？你保证你说，哎，我你知道那个什么的吗？叫买房送车的吗？买一趟房送一套车，送的什么车呢？送一小车模型，对吧？你别我哦，我四十头的这个保证是33克的，另外那个你给我拿一小小身苗来， 不能不能啊！这个 今天因为如果让我想 象的话，在北广 这个平台，在这个价格1299，八十头，33克左右的这么大神是不可能呈现的， 是注定亏钱的， 对，完全是不符合市场的规律的。 但是你没想过一点，李佳老师，如果说其他的厂家他们是在别地儿收的海参的话。他们会考虑到成本问题，他肯定不敢这么做。 嗯， 咱家的海参我知道市面价格贵，但咱家的海参是从自己家海里捞的，所以说多便宜我们都敢做。 小王家岛附近的自己的海域， 我们这一档节目当中，我们也不图挣钱，我知道亏钱，你也能算出账。 致歉档，对，想起来了， 对不对？ 这是致歉档， 致歉档。所以说只要大家能够满意，我们今天这个宣传就没白做。那么商超我们该卖一样卖。该卖多少钱卖多少钱，今天我们该出血出血，我们该亏钱亏钱。 嗯， 好了，我再说一遍啊，原来1699，现在减了400，是1299。 嗯， 原来是40头，今天翻倍翻到80头大海参，而且还没完事儿。 哎，我要报电话了，你 等会儿，等会儿，没完事儿，你别着急，我再加一头，加一头50克左右的参， 50克的老参。 您可能对，您可能吃了半辈子海参，您都没见过这么大的。我们家的这个海参33克左右已经算大头的，今天我给你带来一个50克左右的更大头的，这是咱们就我们行里话叫爷爷辈的， 嗯， 就这种感觉。因为海参跟人参道理一样，参龄越长它的营养更好， 累积越多， 但是这个东西我们自己可能几船出一根，几船参呢才能出那么一根参，我们今天给你带来每个组合加赠一根 81头， 八十一头， 9981天叫的一个养生剂， 对， 八十一头参。 对， 其实这一个养生剂可以满足家里两个人甚至三个人需求， 没有问题。 因为一天您那个一根参吃不了，您切一半， 哎，切一半吃 就够了，吃多了其实吸收不了， 吸收不了。 400015515幺，400015515幺，北广生活时间的电话啊，400015515幺。反过来去说，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季节大家更需要海参？更需要海参来去滋补呢。其实说实话，海参里面确实有很多很多的营养物质， 而且咱们身体啊，现在这个世界非常需要。 中国有本养生古书叫《内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对， 这是人呐、养生啊，要按照这个自然的规律。现在正是叫做冬藏的季节， 对， 对吧？ 那么在冬藏这个季节，您对营养的吸收会更加的完整，您会对营养有一个储备。什么是营养？营养到了您的身体里转化为能量，输送到你身体的每一个位置，懂我意思吗？各位，就是说比如年轻的时候，咱可能18岁的时候个个都是精力旺盛，熬夜不怕，是吧？就是打一天篮球，晚上我还熬夜这个通宵网吧，那么我第二天 睡俩小时缓过来， 睡俩小时第二天早上我上课去，懂我意思吗？但是过了一定年龄，您的身体就像银行啊，已经达到一个透支的一个程度了，存的少取的多，身体时间长了肯定受不了的。那么咱们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利用冬藏这个机会，把海参这样的温补不伤身体的补品吸收进来，50多种的营养成分嘛，氨基酸呢、这个海参多糖啊，包括海参皂带呀，很多的对身体有益的东西吸收进来。 海参里有一些特殊的物质， 对， 比如说海参粘多糖， 对， 对吧？啊，你比如说刚才说到了海参，这个里面会有海参粘液质， 对、 这些东西，如果有兴趣，都可以查查古书，这里边都是现在营养数据都可以分，可以帮你好好养的。 对， 而且海参当中里边有非常丰富的各种各样的氨基酸， 对 啊，对吧？其中啊，它18种氨基酸当中有8种人体所必需的。 但又自身不能合成， 你自己又不能合成的、 哎、 你只能通过这个平时的摄取营养当中去摄取。还有你比如海参当中有精氨酸、 嗯、 有赖氨酸、 嗯、 精氨酸是什么？男性精细胞的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构成部分， 对吧、 哎、 啊，这是精氨酸的这些成分。所以呢它对于身体是一个非常好的调养，它并不挑人群、嗯、 对， 并不挑人群。可是我个人的建议、 嗯、 小朋友就不需要吃了。为什么、 嗯、 小孩身体、啊、 可以不吃， 其实很好，除非呢、嗯、是个小孩的身体是比较虚弱的， 偶尔给他这个做个海参丁，这个蒸蛋呢、啊、 嗯 啊，这个做个这个羹汤啊，都是可以的。但是像我们刚刚说，每天咱们家这个大头的每天半根、嗯、每天半根坚持吃的话， 孩 子小孩就不需要。 对 对 对 对对。 其他的呢，你说男人女人或者上年纪的朋友、 嗯、 都可以吃点海参。 对， 你毕竟这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嘛、 嗯、 你看这个咱的渤海之滨啊，辽东半岛家家都要吃， 嗯， 对吧？这个就是一个那去到那去那之后，那真是、 嗯， 红光满面的、 嗯、 说话底气都足。 别 老下说话底气比我足。 还有刚刚是导播递了个条进来，这是有人问啊，这个可能是新的顾客哈、啊 嗯、 跟听众们再声明一下，咱家呀大洋岛的海参每一头都是咱自己家海产的， 嗯， 北纬39度左右的这个海域，大家都知道是辽自身的产地， 嗯， 咱们家就是在这儿辽自身的黄金采捕区， 对， 咱们当季采捕的海参，而且我们单头的冷冻的海参，你放心，回到家去之后的话，你直接开袋啊，缓化即食， 即食的、啊、 哎，你可以直接吃，你也可以做红烧啊，你也可以做羹汤，我刚刚说了，你炒蛋什么都行， 嗯， 都支持的。 但是今天是属于大洋岛、 嗯、 老夏代表大洋岛的一个 致 歉 档，致歉专 档，所以给大家以前1699、嗯、您可以拿走40头，但是今天现在本档当中您可以拿到什么呢？这次直播时间啊，直播时间之内1299， 对， 拿走40头翻倍80头，而且每头身都是在33克左右的， 对， 无水身的这个重量， 嗯， 然后给大家是券还是给大家直接送海参 啊？直接给大家是提货券， 直接给大家提货券， 你可以多组订购， 你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给您送过来，这个很方便，而且再加一头这个老参啊， 50 克左右的一个老参啊、 嗯、 两三船才能出这么一头这个老参， 嗯， 所以加起来一共是81头，9981天，正好一个滋补剂，400-015-5151，1299，81头这样的好参带走，400-015-5151，400-015-5151。说说这个海参，其实市场上还是挺乱的，老夏。 对， 说实话， 真的挺乱的。 有我见过最便宜的，有10块钱就可以拿到一头海参的。但是呢，这与海参的、嗯，刚才你说到，你一定是这个底波散养啊， 对， 一定是这种在自己的远海的海域当中去采捕的。 嗯、对， 因为很多的海参有那种便宜的，便宜的是怎么着？速生的。你看啊，辽参、 嗯， 鲁参、闽参也叫这个南方参。 嗯， 那么辽参是原产地，对吧？大家说这个真正的，我们说辽自身，辽自身原产地就在哪？为什么？你别看再往南一点就叫做鲁参，叫做山东参。 对， 为什么辽参跟鲁参卖的就是不是一样价？因为辽参原产地那差不了多少。我告诉您，那是因为那有底下有洋流，所以带来的营养物质才适合这种海参的去生长。 嗯， 再往南方参叫什么？到福建那边沿海呢，因为海参夏天天热它睡觉，冬天它天冷它也睡觉，但是到了这个福建海域它可以刺激它快速生长。 对， 所以呢你别看有的参长得很大，那可能就是半年就长那么大了，吹起来的没有营养啊，那种参就卖得很便宜、 嗯、 这是从产地。那么你再说养殖的方式，有直接刚才说底波散养， 嗯， 30米深的海水当中那就已经很远了，对吧？ 对， 您知道那个北戴河海边啊，往里走几米那就5-6米深，那就不得了了，可是那还是在近海。30米深的海域、嗯、底下沉好大石头块，然后呢把海参的苗播撒进去自由生长，这叫底波散养、 嗯、 啊。还有呢就把海水钓上来，在岸上挖一个圈，那叫做海参圈、 嗯、圈养 、嗯、那个东西可以喂一些东西，因为海参它也金贵嘛，对吧、 嗯、 啊， 对。 还有近海养殖呢，拿个网箱，海参应该在海参石头底下待着的、 嗯、 他就拿个网箱到里边养、 嗯、 也能养， 钓龙也能养 啊，也能养、 嗯、 钓着养，但是这种东西呢不符合他生活习性， 对对， 也能饲喂，而且近海呢它就没有远海干净， 对。 所以呢真正在远海小王家岛，我觉得那个地儿叫 小王 家 岛， 北纬39度左右，就是辽参的原产地一个地儿、 嗯、没错， 底波散养出了这参，它的品质好，吃着口感带脆生劲儿， 对， 您一吃就明白了好跟不好的、 嗯、 既然是想好好调理一下身体，既然是想好好在这个冬藏的季节、 嗯、 好好给身体补充点营养的话，吃就吃点好的、 就是、 你去麦德龙去买多少钱、嗯、大概这八十多， 在68块钱以上， 68块钱 我们当地的，我们当地的68一头，因为离开大连之后的话还有 额外的东西，我们就算60， 对 啊，你就算80头，别算81头，68 4800，就是5000块钱的组合。 对， 今天1299， 对， 33克左右的计时身，再加上一个50克的一个老身，81头，您全部都带走，而且这种身是33克的无水的，个 大头身，大头身， 切两半，一天半根， 一天半根， 一天的吸收的营养就够了。 对 啊， 虽然今天是做超值的这个致歉。既然致歉，我就把这个诚意表达，那么允许多组订，那么你拿回家，你订一组就是一张券到手，两组就是两张券，三组三张券，就是， 随时吃随时， 哎，不如比如我今天我就想订五张券，可以，我也支持五张券在手，你什么时候想提货了，一个电话打给我们，我们就把最近批次的发给你，懂我意思吗？什么时候吃都是新鲜的 啊。400-015-51511299，你记住，给您免费送货，大家验货满意再付款。400-015-5151，400-015-5151。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 美酒、 健康的养生品， 有品质的生活品， 有格调的电器。 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 Yes，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2017年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 Here is your Lifetime Radio。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我来自新疆，土生土长在阿克苏，我就是新疆阿克苏纸皮核桃。那这一次在广播当中与大家见面的是我们家族中非常优秀的33号，它外形漂亮，肉质饱满，口感醇香，以1斤500克袋装的形式进行销售，每斤市面定价98，虽然有点贵，但是懂行的人啊都会买。不过您别着急，现在推出团购5袋才199，每袋才39.8块，请认准我的品牌鲜芋仙，也请认准官方电话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北纬38度，昼夜20度的温差，天山雪水的灌溉，大名鼎鼎的新疆阿克苏纸皮核桃33号果全面团购了，一袋1斤500克，原价98，现在参团199元5袋，而且包邮免费送货到家。 细算一下，您就偷着笑吧，一袋98，一箱5袋得490，那这一次一箱5袋才199元，划算到每袋才39.8，备货稀少，仅此一天，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好多人喜欢吃核桃，嘴巴干吃特别香，还有好多煮粥的、打豆浆的、做馒头的， 哎呀，听起来就好吃，回家我就要做给我儿子吃，做起来不难吧？ 不难啊，正常做，撒一点核桃仁就行了，比外面买的放心，而且香香的，很有营养。那阿克苏的纸皮核桃呢，也是大家的钟爱。现在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价格也实惠，本来一袋要98，一箱5袋是490，今天呢参加团购是199块钱，划下来一袋就39.8毛钱。但是呢，提醒大家，活动仅此一天，所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的朋友特别多，如果遇到占线，大家千万耐心重播。 没错，400-710-6108。重要的是啊，39.8，今天您买到的是新疆阿克苏的纸皮核桃，天山雪水灌溉，营养均衡，日照时间长， 于核桃的生长发育，超长无双期，养分更充足，所以核桃的果肉啊是橙黄饱满，出人绿膏，生吃好吃，煮、炒、秘制、油炸、做糕点、打五谷粥都特别好。 是的，现在4007106108 4007106108的热线是非常的火爆。有一位听众就说了，自己啊和老伴儿两个人都是退休在家的，没事呢打打麻将，下下象棋，毕竟啊现在年纪大了，但是呢每天吃几颗核桃是自己必备的一个工作。 要表扬一下阿姨啊，有保健意识。但是呢核桃您在吃之前可以在手上搓上几圈，可以活络手上的经脉。每天吃点核桃对身体确实是好。中国人呢有以形补形的说法， 对， 你看它的样子就像人的大脑。 是啊，所以现在很多的妈妈也会给孩子去选择这样的一些坚果啊，尤其是核桃特别的受欢迎。咱们没事呢抓几颗吃一吃特别好。好，提醒大家4007106108 4007106108的电话还在接通当中。原价是98元一袋，一箱五袋呢是490，参与到今天仅此一天的团购活动，199块钱带回家五袋，199块钱带回家五袋，这每袋呢只要39.8块。我看到有听众说自己喜欢用核桃蒸鸡蛋，这小孙子啊也特别喜欢。 对，这个核桃的吃法特别的多，还有一种非常好的吃法是把这个核桃仁和红枣大米一起熬成核桃粥喝。这样搭配起来呢保健效果不错。那反正呢大家可以多多尝试啊，但是核桃呢一定要认准新疆阿克苏的纸皮核桃，认准鲜芋仙品牌， 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原价98一袋，一箱五袋是490，电话参团199元五袋，划下来每袋每斤仅需39.8。39.8普通核桃的价格，买到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纸皮核桃。4007106108 4007106108。俗话说啊，桃三杏四梨五年，要吃核桃得9年。鲜芋仙的核桃林呢位于天山脚下，一般的树林啊都在10年以上，等到9月的中下旬核桃自然成熟的时候呢再去采收，晾晒的时候还需要再次的进行筛选。只有这样呢才能够保证到咱们高的出人率。口感醇香回甜，而且呢没有杂果，没有刺果。 那这么好的核桃，您赶紧趁着最后一天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原价98元一袋，现在只要199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五大袋了。 是， 每袋都是一斤装的，等于说原来五袋要490，现在一共呢只要199。 是， 每袋每斤才39.8，非常的超值。明天活动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核桃的人啊形状像大脑，以形补形，孩子上学用功，老人上了岁数肯定是需要的。好多人一箱买回家都不够分的，都是好几次的来参团。 对，因为39.8的价格真的是超级震撼了。 是， 拿回家您自己就会发现啊，今年精选的纸皮核桃都是九月集中采摘，在金色阳光下历经一个月的去皮晾晒，因此呢无论口感还是外观都是十分新鲜。也可以去到市面上进行对比一下价格啊。我们的鲜芋仙的品质是一直没话说的， 对， 每年都会有不少的老会员点名就要鲜芋仙的纸皮核桃。 是的，是的，不得不打断你啊，因为现在4007106108，因为现在40071061084007106108的电话线路呢是满线当中。如果遇到占线，请大家耐心重播。 是， 毕竟呢，明天活动就没有了。原来一袋一斤要98，现在五袋五斤是199，划算到每袋每斤39.8。 对， 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好了，我们的4007106108 4007106108团购活动马上结束，再说一遍，明天活动就没有了，这是最后一天。 对， 一箱五大袋，一共是199，每袋一斤装，划算下来是39.8。您订购成功，按照团购先后顺序进行发货，免费送货，满意再付款。4007106108 4007106108。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下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翟建中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讲的话题是冠心病是老年人最常见的疾病，血管病呢是发病的主因啊。冠心病呢我们传称就是冠状动脉性心脏病，冠状动脉呢它是从主动脉根部分出来的左右两条动脉，这两条动脉的主干呢就像一个王冠环绕在我们的心脏的顶端，它的密布的分支呢就像帽子一样的覆盖在心脏的表面，富含有那个营养的血液正是通过冠状动脉到达我们的心脏，为心脏的调动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动力。冠心病呢之所以发生，就是由于患者体内脂质代谢不正常，血液里边的脂质沉着在受损的冠状动脉血管内皮上，逐渐堆积形成一类类似于主样的斑块，这些主样斑块呢会造成冠状动脉管腔狭窄，使得血液呢流动呢受阻，没有办法为心脏提供足够的血液，导致呢心肌缺血缺氧，而产生心绞痛的一种心脏病。那么冠心病呢根据冠状动脉狭窄的程度，心肌缺血缺氧的严重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无症状性的心肌缺血、心绞痛、心肌梗死、缺血性的心肌病以及猝死等等五种类型。那么老年冠心病呢它有四大表现，老年人冠心病具有呢无症状、症状不典型，合并很多其他疾病的特点，因此呢更加危险。首先呢，老年人群里边无症状性冠心病的发病率是很高的啊，由于没有症状，很难引起患者以及医生的注意，因此呢得不到及时治疗，病情它就会不断的发展。第二个呢，老年冠心病心绞痛的症状往往不典型啊，心绞痛的症状往往不典型。我们都知道呀，典型的心绞痛它的表现就是胸骨后压榨性的疼痛，而老年冠心病患者的心绞痛呢多为胸骨后边的闷痛紧缩感，仅仅表现为气急、胸闷、乏力、心悸啊等等症状，并且呢心绞痛发作的时候的部位呢也不典型，有些人呢表现到上腹不适、上腹痛，或者食道有阻塞感、烧灼感啊，容易呢被诊断为胃炎、食道炎或者胆囊炎，也有些人呢表现为放射部位的疼痛，你像坐肩、坐臂疼痛、发麻啊，有些人还会出现牙痛、下颌痛，或者呢颈部紧缩感、头痛等等的。第二个呢就是急性心肌梗死的症状不典型，老年人呢心肌梗死常常呢以呼吸困难、坐心衰、睡水肿啊为首发症状，或者表现为原因不明的低血压、心理失常，当然也有的患者呢以突然昏迷、晕厥、抽搐啊等等脑血管症状为主要表现，或者表现为上腹痛、恶心、呕吐啊，有些人就怀疑是胃肠道的疾病，甚至一部分老年人心梗发作呢他没有疼痛性啊，这可能呢就是因为他的冠状动脉多见于小分子而非主子啊。另外呢心脏传输神经阻断，或者呢对痛觉敏感性下降，老年人呢容易合并冠糖尿病啊，合并糖尿病的人呢也是比较多的，糖尿病呢可以累及我们的感觉神经，也是造成 无痛性心梗的原因之一。另外呢，老年人常常有这个脑动脉硬化啊、脑供血不足啊、等等，使得感觉迟钝，所以心梗发作的时候呢，没有什么疼痛的感觉。再一个就是老年冠心病的患者，冠状动脉造影往往呢显示多支血管病变啊，多处血管病变，而且呢合并症呢比较多，存在着很多啊冠心病高危的因素，你像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吸烟等等的。当然呢，这些呢都是老年冠心病患者的病情更复杂、更危险，给治疗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对于冠心病来说啊，尤其老年人的冠心病，我们关键还是要预防。首先呢，就是有效控制血压，因为高血压患者得冠心病的几率是血压正常人的2到4倍。高血压的主要危险就是使动脉壁增厚，加快动脉粥样硬化的过程，从而呢促使了冠心病的形成。再一个呢，就是要治疗糖尿病了。糖尿病是冠心病的等危症，它最大的危害就是导致血管损伤，进而引起呢血管痉挛，最终引发心绞痛、心肌梗死。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血糖高与心血管疾病没有什么关系的。实际上糖尿病患者呢可是冠心病的第一高危人群。再一个问题呢，就是要警惕坏胆固醇啊。我们努力呢将身体的好胆固醇让它高一点，坏胆固醇让低一点。因为血里面坏胆固醇增高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重要的原因。再一个呢，就是要戒烟了。烟草里边的一氧化碳呀、尼古丁啊这些成分，它可以导致我们组织缺氧、心肌缺血，使冠状动脉痉挛、血液粘稠度增高，并且干扰脂代谢，引发动脉粥样硬化。另外，在生活中呢，我们一定要限酒了啊，要少量的，像每天红酒呢，我们要少于100毫升啊，白酒呢少于50毫升，饮酒当然说少量的。有利于这个心血管的健康。再就是要坚持有氧运动啊，有氧运动里边呢，我们提倡游泳呀、慢跑、快走、骑自行车、打太极拳等等的啊，都是可以的。再一个呢，就要保持健康的体重，而且要远离不健康的食物，你像高热量、高脂肪、多肉少菜、高盐啊、久存的东西、膨化的东西、油炸的、烧烤的。食品添加剂过度或者腌制或者是熏制的食品，我们一定要远离。我们要多吃一些绿色的蔬菜啊，新鲜制作，不要过度的烹调，富含维生素及营养素的，实际上呢一律保护我们身体血管。如果有抗脂质过氧化以及能够产生舒张血管作用的一氧化碳等等的啊，这些食物和水果我们可以多吃。再就是定期检查，及时发现问题，早治疗早康复。另外呢，我们一定要还注意，尤其老年人啊，不要过于劳累，尽可能使自己的精神以及身体都避免长时间的过度劳累了啊。你过劳会加重与加快心血管疾病的进程。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川仙牌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仙牌灵芝茶作为四川仙牌灵芝集团的拳头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牌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销售仙牌灵芝茶等系列灵芝产品。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当然我们说呢，人们会得心脏病主要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那么对于冠心病呢，关键还是预防啊，因为老年人呢年龄大了以后呢容易动脉粥样硬化。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预防，使得这些动脉粥样硬化呢进程呢减慢。啊，这样就可以减轻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当然呢，除了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外， 我们建议呢，你在服药同时可以经常服用灵芝。引起呢冠心病，引起动脉阻塞硬化有好多原因，三高它是最主要的，尤其是高血压，因为血压高了以后呢，时间长了它会对我们血管壁啊产生一种损伤啊，高压力经常的是啊，高了以后呢对我们血管壁产生损伤了，容易是啊自制沉着，加重动脉阻塞硬化的进程。那么对于高血压呢，我们都在服药，我们在服药同时呢服用一些灵芝，使得血压呢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因为灵芝里面有好多有效成分，你像灵芝酸呀，它可以调理植物神经，使我们血管的收缩功能正常，而且能抑制血管紧张素转换酶的活性，来稳定血压。引起血压高呢，也有个原因就是血容量的增加啊。因为这个盐里边呢，它主要是氯化钠，氯化钠呢是导致高血压的元凶，而多糖的氨基呢，在体内环境里边它是呈正电性的，与呈负电性的氯离子结合，使我们体内氯离子水平降低，使血管紧张素二形成减少，体内环境态增加，血管扩张，来降低我们的血压。零多糖呢，它还可以调节血里边钙离子的浓度，以阻止呢血管平滑肌的收缩，降低血管外周阻力，稳定血压。血压如果处于稳定状态，就能减少对血管壁的损伤，当然从根本上呢可以预防动脉阻塞硬化的进程。而且多糖呢还可以降低脂质在血管壁的沉积，减轻动脉硬化这个进程。长期服用呢可以清除我们血里边酸性的废弃物，软化血管，增强弹性，当然从根本上调节缓解血压的升高，而且还能减轻药物的副作用加强药物的疗效，实际上起一种呢协同的作用。当然灵芝呢对于我们的冠心病来说呢也有很好的防护作用，因为灵芝里边有好多成分，我们讲了它可以扩张冠状动脉的血管，增加冠状动脉的血流量来改善我们心肌的微循环，这样呢就建立起一种车子循环，可以改善缺血心区的供血供氧，增加我们心肌营养性的血流，增加心肌氧和能量的供给提高心肌呢对缺血缺氧的耐受力，相对减少能量消耗，使得冠状动脉血液供应和心肌能量的需求之间，这个供需呢最终达到一个平衡全面调节，整体提高减轻呢或者缓解心绞痛的症状，减轻我们心前区闷痛以及紧压感，改善呢心悸啊、气短呀 等等症状，并且呢能减少其他抗心绞痛药物的用量。灵芝呢里边呢像灵芝酸还能阻断羊毛甾醇以及二羊毛甾醇合成胆固醇的能力，也就是呢内源性的合成，同时呢可以加快胆固醇和甘油三酯代谢，有利于脂质排出体外，使我们体内的脂质代谢重新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零多糖呢还具有超氧化五七化酶的活性，可以消除自由基，因为这个自由基呢它可以氧化坏胆固醇，而氧化的坏胆固醇更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加重动脉阻塞硬化的进程。那么多糖呢它具有超氧化五七化酶性，多糖它具有超氧化五七化酶的活性，可以减轻坏胆固醇的过氧化，从根本上预防动脉阻塞硬化的进程。这样呢就可以使得冠心病减少或者不发生心绞痛或者心肌梗死。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70661827806618969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